到全体国民和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北韩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人权状况至关重要，还要为北韩居民准确知识实情发挥应有作用。他又嘱咐统一部全力帮助脱北者定居和适应社会，并且根据两韩关系等灵活调整对朝事务，推进核心课题。统一部长权宁世在报告之中说，今年将会透过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合作，力求与北韩直接或者间接接触，改善北韩的人权问题，就北韩非核化的大胆方案都将会拟定细节。在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内陆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料冷空气会在夜晚向南扩展到沿岸地区。此外，本港天气干燥，下午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40% 或者以下，预测渐转天晴，早晚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星期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中期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3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88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972亿5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5元，升8.2，盈富基金22.78升6仙，阿里巴巴117.3跌2毫，美团174.9升2.5，商汤2.71升4.5，恒生中国企业78.2升3.6，比亚迪股份246.2升6.2，友邦保险89元跌1元，中国平安64.2跌5.5，南方恒生科技4.73仙4升咗5仙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9.698，瑞士法郎8.504，澳元5.57。加元5.878，新西兰元5.087，欧元8.528，每百日元对港元6.0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82点，升19点。港金报1796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92美元，卖出1926.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因为突发事件嘅中区阿北乐道落山方向介乎坚道至到荷里活道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噶啦。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由于受到强风影响，将军澳跨湾大桥嘅单车径啦，同埋行人路现已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8，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7: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拜，嚟到星期五咧，我哋逢星期五系有呢一个串成点歌大行动嘅。 今日点歌对象就系开工利是，大家已经有我见讨论区都有讲啦，即系大家喺度比较紧自己收到几多啊。 冇错，即系到底今年啦，对你嚟讲啊，嗰、那个开工利是系咪开心嘅咧？我觉得点都开心嘅，应该开心过早几年嘅，因为今年嗰、那个、啊、即系见人应该多翻啲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即系分享一下今年嘅开心嘢啦，即系开工利是有咩歌想点俾佢呢 ？In case 你收到之后系开心嘅话， 系啦，咁啊话俾我哋听啦。咁唔开心都可以讲， 都可以啊，我都好想听啊。 我谂好少人收利是真系会唔开心啊，除非佢摄张财神俾你嘅啫，咁啊应该都系开心多嘅。 报纸啊里边啊，通常我觉得另外一种唔开心系咩咧？就系、是、明知派嗰个人又搵咁多赚咁多，你俾啲咁嘅嘢我啦。 咁你又冇咁计，有时即系佢嗰个人搵好多，但可能佢有好多人要派咧。 或者你可以反思自己同佢嘅关系咯。原来我哋只系值咁多。 从一封利是去反思人与人之间嗰个距离感，几 好癫啊！呢种关系，因为呢种关系系我哋即系亚洲人社会，你嗰个关系建基于嗰个钱上面啊，即系又冇话建基于，但系你系牵涉咗呢样嘢喺里边咯。 会嘅，多多少少你都会，即系又咁讲啊。有时衰啲咁讲，可能你心目中以为同嗰个人好熟，点知原来最后佢俾封唔系你想象中嘅银码你，你点都会心入边有吓、啊、我、啊。真系唔值咩咁？ 你 系啊， 真系值得咁多咩咁？ 系咯，系咯，即系会系衰嘅，系会咁谂嘅。 因为外国人即系又系因为呢个星期咧都枕住会提啦，因为我嘅生活都系体验紧呢样嘢啦，系啊，即系等于表妹同佢外国 表妹夫啊，你 表妹夫系外国人啦，都系 in case 大家唔知道。咁即系佢结咗婚啊嘛，翻嚟香港，咁所以佢都会有呢个传统啊，我都俾佢体验下，叫佢派利是俾我，俾佢体验下呢件事咁，即系佢会觉得好有趣。 佢有冇派过啊？之前佢第一次派， 我估系，我唔知喺外国有冇啦，系可能有嘅，即始终都有亲戚喺嗰边。咁但系翻嚟香港咁外见就第一次。 你第一次收啦，我想问佢封咩嘢？ 冇揭开啊？ 哦，你未揭 开？ 系、 啊、初十五先开嘛？ 系、 啊啊啊啊，虽然以前话初七都已经。 你到时细细声话我听。佢入面装嘅系咩银？ 其实唔好记得个利是封系咩样， 搞错啊！冇谂过，你唔觉得最值得期待嘅系呢一封嘅咩？ 唔系，记得佢两个系好似用唔同嘅，系咪咧？唔记得啦，真系、 啊， 我试下揾下啦。 好啊，唔系可能到时入面唔系港纸嘅，咁你咪知咯。 哇， 开心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因为见到佢表妹夫嘅反应咧，佢见到即系大家做呢一件事，即系恭喜发财啊，跟住大家会即系讲啲祝福嘅说话，跟住就收到一封利是，然之后收钱啦。 系， 我见到佢嘅反应，佢嘅动作嗰、那个各样嘢，感觉觉得呢件事好有趣嘅。 咁系几有趣嘅，我觉得。 又系嗰个文化问题啦，即系就觉得。哦、即个关系头先讲，原来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嘢里边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特别华人社会好多，所以点解你以前睇电影，大家对于亚洲人嘅 stereotype 先至系讲关系。 但我想问咧，你同阿表妹夫去拜年嘅时候，你系点样？你讲啲咩嘢噶？ 恭喜发财咯，都系 你都系讲翻广东话嘅， 系啊系啊，因为咁都会识讲嘅，即系恭喜发财，咁佢都会大概知系点解啦。 身体健康就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stay healthy 咁样咯。咁啊，啱啱寻日咧又收工就去搵佢哋啦，今日去行庙街，庙街，因为我初头唔知嘅，佢哋话寻日去庙街，咁啊但系冇人陪咁啊，咁我预咗琴晚陪佢哋，咁啊同佢哋去行啦。咁后屘先知道，原来佢哋庙街咧系因为想睇一啲手信，一啲比较有香港特色嘅嘢， 嗰啲 T 恤系嘛 ，T 恤啊 ，HK 嗰啲， 嗰啲磁石啊，嗰啲啦，你去到世界各地都会有呢啲啦，咁样，咁去到跟住先发现咧，原来你要揾都唔系咁容易啊，即系唔知点解。而家嗰度你要揾到呢一类嘢，都唔多啦，档口亦都唔算好多啦。我去到八点零钟，我唔知关唔关收咗先。咁但系你收咗，佢都仲会有嗰、那个一个大铁笼，可能放喺侧边等人嚟处理。即系我估应该都系同女人街嗰个做法一样，因为女人街嗰啲都系噶嘛。佢执好晒嗰啲一个个大铁笼，佢哋就摆到，就会有人去帮佢哋处理入仓，第二日就攞翻出嚟咁样嗰只噶嘛。即系我细个以为女人街系长期嗰啲 都开住， 开住，但系其实每日都会拆，同每日都会砌咁样啦。 系 咁，所以见到马路喺庙街嗰度左右两边咧。 佢又唔係有曬啲嘢喺度㗎喎，就係、是、就冷清咗好多，俾我印象之中嘅廟街。 你去嘅時候係幾多點先？ 八點零。 咁、哦、好早啫。 其實好早嘅，係、哦、即係周圍啲檔口啲啲人仲啱啱食緊嘢添嘅。咁但係的確好多，又唔係好多年，上年農曆新年有行過咯。咁、嗯、但係冇特別去留意，因為嗰次拍嘢咁啱經過啊農曆新年，係、哦、啦。咁所以行下行下就發現，咦，原來你要揾到一啲嘢賣俾佢哋，可以翻去代表香港做手信都唔容易啦。即係成日都講話香港有咩 買嘢食咧？ 唔知喎、啊， 買嘢食可能冇諗過係好噶啦，最代表嗰啲雞蛋仔，唔係雞蛋仔嗰啲叫咩蛋卷，係蛋卷， 買啲燒賣啊魚蛋咯、啊， 嗰啲學人哋買三文治做手信，即日飛過去即刻要食嗰啲 係 嘛？ 係 啊，你話台灣飛翻嚟就話即日啫，飛美國減掉啊？ 個雞蛋仔飛到過去淋到一個點啊已經， 跟住、啊、所以一路行嘅時候其實諗唔到可以買啲咩咯， 哦， 跟住佢開始轉移咗去咗睇嗰啲袋啊。廟街同女人街嗰啲袋，你知咩袋啦？ 我知， 嗰啲咯，反而覺得呢 個 成為咗一個特色啊嘛。佢覺得買一個翻去，然之後佢自己要又好咧，送俾人好似係 好得意啊咁樣， 好得意，有一個唔知係你有個 back story 或者有個揭秘喺度咁啊。佢變咗去咗睇呢啲，但你話真係要物色一啲好適合、好代表到。又好似冇乜，你話有冇啲咩景點都有嘅，咁但係你想揾又唔係咁容易，你想揾 postcard， 可能其實唔係要去呢啲地方，即係你唔係去廟街，或者唔係去兩街咯。 反而你而家係去嗰啲咩山頂啊， 佢有去山頂啊， 呢啲咧就容易啲咯， 就好貴， 好貴咯，係因為女人街咧近年佢哋少咗做遊客生意啊，即係始終咁，所以變相佢哋而家賣緊嘅嘢又會同即係早幾年佢哋旅遊的時候真的會爭了一個很遠啦，即係你會見少了那些艾森 HK 的， 真係我以為會揾到啦， 應該係冇乜啦，而家 冇都唔見啦、啊。我以為容易揾，但你啱啱個 point 係好合理咯，我覺得 係啊，因為少咗遊客嘛。是啊、但係見到好多公仔賣，我呢排早排落去旺角咁，經過女人街都係間唔中會買下，即係見到啲佢哋買下啲公仔啊，有啲公仔拖鞋啊，公仔嘅背囊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嘅。但係嗰啲你又唔會買嚟做手信， 係啊， 即係反而係俾翻可能本地人佢哋。买嚟自己得意玩下咁样嗰一种咯。 因为突然之间问你，好啦，有个 friend 嚟到香港问你，哦，我想买手信去边度，咁你都唔知。 我会答翻佢嗰啲广告标语，咩咯？即系嗰啲都系 香港都有自己嘅手信啦。 系啊，嗰啲腊肠啊，鸡蛋有鸡蛋仔， 你 好中 意 食鸡蛋仔。 我 真系觉得鸡蛋仔系一个好代表到香港嘅美食嚟嘅。不过真系搭飞机你唔可以超过两粒钟咁解啫嘛。 你唔好话两粒钟啦， 其实一个钟都已经 你香港买两个字都已经一冻咗，已经唔系嗰回事啦。 咁但系如果要搭带得走 嘅，系咪突然之间谂唔到？但系而家咁样同你嘅 conversation 之后，我突然之间谂起咧，有一啲而家就好适合做香港手信。 系咩咧？ 就系、是、香港嘅车或者一啲景点做嗰啲砌嗰啲模型。 哦，系、哦， 即系呢三年多咗噶嘛。 系啊， 跟住你可以可能砌翻个公屋村出嚟咁样百零蚊 仔咁样嗰啲啊嘛。 系啦，我突然之间醒起，其实呢一个咧。反而代表到啦。 我點解會諗唔到呢？因為我從來都冇買過呢，我有見過嘅，但係呢，因為都真係唔平啦，咁我屋企亦都唔大啦，所以我其實好想買翻屋企擺，但係實在係唔捨得啊。咁但係你講起就係好適合去買去做手信，因為佢哋真係有好多唔同花款嘅，有啲車仔檔啊，有啲以前嗰啲公屋屋村嗰啲款啊，即係有好多好代表到香港景觀嗰啲模型或者嗰啲積木咧，係真係整得好靚嘅。 係啊，而家咁樣同你講下講下，我就先至醒起咯，因為其實出嘅時候早幾年我媽都有諗過買嘅，因為。有佢細個住彩虹村嗰度噶啦，咁佢又好想作為一個紀念，咁喺屋企砌。但系我話即系屋企有冇位擺喺其次啊、 嗯。 第二就係、是、其實咧，你喺鋪頭睇係靚啲嘅，因為咧佢又細個 backdrop 啊，成啊，你喺屋企就咁擺一嚿嘢喺度咧。如果你就買一格啊，你唔買到幾格砌咧， 其實好奇怪 嘅，係係其實係嘅，就咁獨立擺嘅話，嗰啲的士模型咯， 可能會好 啲咯，電車模型，同埋有一樣嘢咧，我屋企有嘅，就係我好中意儲嘅。我突然你咁樣講起，我覺得好適合送俾啲人做手信，就係嗰啲香港景觀嘅繪本啊。因為香港有好多嗰啲插畫師咧，佢哋會推出一啲繪本畫下嗰啲香港舊景觀咧。我自己屋企都儲咗好多本咧，我突然諗起係，其實而家冇乜嘢好送嘅情況底下，送呢啲嘢好似都幾得意喎。 係啊，係啊，而家咁樣講，我就覺得咦，終於都有一啲啦。 係 啊，但係咧，因為好得意嘅，早幾年咧有台灣朋友嚟香港咧，咁佢話想去某啲地方去買手信啦，咁樣。其實嗰陣時啲模型都未咁出名嘛。嗰陣時咧，佢話講咗一樣嘢，我其實我喺我嘅概念一路都唔知㗎，有一隻曲奇咧好出名㗎。嗰只唔知熊仔定系点样样嗰只咧？你有冇听？唔系啊，真系曲奇饼嚟噶，一罐罐噶。你有时咧喺油尖旺嗰啲药房门口，你会见到噶。 系咩？ 咁原来喺港岛区咧，佢类似唔知有一啲嘅铺位啦。 吓， 咁我哋本地人咧，其实未必会知噶。 嗯， 当时我嗰个台湾朋友唔同我讲话要搵呢样嘢，我唔知道有呢种存在。 嗯、 而佢嘅存在系咧。原来喺第二啲地方好出名啊！ 我真唔知道、 啊。例如点样为之出名呢？就系、是、喺台湾嗰边有啲人写 blog 去旅行，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咧，系会讲香港手信，你 search 就一定会见到呢一款嘅。但系呢样嘢喺我哋本地系 好普通嘅， 唔系系我哋唔知道或者嗰样嘢唔。好衰咁講就係你唔係好覺得代表緊我哋啦、 哦， 即係嗰個一個曲奇餅咁樣啫嘛。即係你話如果個罐係藍色嗰、那個、嗯，對於我哋個文化嚟講咧，佢可能個代表性仲強過嗰只嘅。 咁啊係嘅， 所以係好得意就係有陣時你個鋪頭啦，或者你個地方喺其他地方出名嗰樣嘢咧，可能你自己都唔知㗎， 自己都唔知， 同你個人個 brand 一樣啊。 又或者突然唔會諗起咯，即係你咁樣講起咧，其實有幾樣嘢我都覺得好啱數嘅，即係嗰啲白兔嗰啲糖啊，或者嗰啲藍毛毛嗰啲公仔面咧。其實即係好本地嘅品牌嚟噶嘛，其實係可以即係送俾佢哋試下噶嘛。但係唔知點解你一講買手信，就你唔會第一時間諗到佢啊，因為嗰樣嘢好似好，我哋好容易接觸到啊，覺得好似啊太會唔會太過輕，即係太過簡單咧？會唔會簡單得滯咧？但係其實可能對於佢哋嚟講，我真係未食過，可能真係嗰種口味係好特別噶喎。 即係呢樣就係佢想要咯， 係啊， 即係你去日本其實話，如果你有當地朋友佢帶你去食佢。平日食嗰啲嘢咧，就係最正宗啊！反而係貨遊客嘅嗰啲，就另一件事嚟噶啦。 冇錯，即係唔好買嚟買去都係嗰啲香蕉咯，東京嗰啲香蕉，嗰啲真係全部都係，我已經食到覺得都唔係喺嗰度特別好緊要嘅嘢嚟啫，係嘛？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宙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人走架，这晚夜毫无重心的感觉，再插落。 代表心那块石沉向深海，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达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同地是那夜那段尾巴星宿，来年之愿取消了终究，头收敛得到过放手，有谁还苦后， 听过有陈卓妍的拍流作品叫再见宁静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335宗新冠个案，包括45宗输入病例，再多22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一共录得13067人死亡。九间安老院舍同埋两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呈报13个院友同埋一个员工确诊。有五间学校，一共呈报7宗阳性个案。包括3个学生和4个教职员。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的年底，未来3至4年潜在一手私人住宅数目一共有105000个，较去年9月底增加10000个。当中已经批出土地上可以随时动工的单位数目有23000个，增加6000个。现楼货尾单位16000个，建筑中未售楼花单位66000个，分别增加1000和3000个。数据显示，去年本港一手私人住宅施工量11000个单位，按年下跌48%，创11年的新低。落成量是21200个，按年升47%，创18年的新高。单计上季施工量有5400个单位，按年大跌62%，按季急升2.9倍。落成量有4600个单位，按年升44%，按季升2%。Mira 演唱会大型屏幕坠下事故，劳工处话调查发现有关处所占用人和雇主，即是艺能工程有限公司、协兴隆舞台工程有限公司和舞管有限公司，涉嫌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涉及的违例事项包括没有为雇员提供安全作业装置和安全工作系统，没有向劳工处处长发出意外通知，同埋为雇员投购雇员补偿保险等。处方经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向上述公司一共提出15项检控，并且已经在今个月17日向法庭申请传票。案件排期到3月27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进行首次聆讯。旺角花园街发生交通意外，一架私家车失控铲上行人路，几乎撞向一间面店。一个22岁的女子被撞伤，清醒送到广华医院。事发在下午近2点，警察到场协助移开车辆，并且救出女伤者。48岁的私家车司机接受酒精测试为0度。

吓，乜你唔知咩？我患上咗呢个假期后群症啊嘛，好多人都有噶，大家都系一个好沉溺嘅状态，沉溺喺假期嘅当中。 即管恋爱不要等，茫茫一刻即将发生，也懒得管开心痛心。Oh, 全身伤势通通不要紧，如同咗添加的快感，唯一不想一个人。原来明知想戒的人，爱到天昏转眼地暗，我不在乎生命残骸。Would you wanna be the one？ 原来迷恋偏偏更吸引，似过山车，知觉剧真，我想下沉，太想下沉。It's love and pain， 跟你相爱相杀数不清，兴奋加动作纠结的心情，你要我爱你每年就动情。 We'll be diving into love and pain， Would you wanna would you wanna play this game， 不爱清醒胆战心惊， Give me love give me pain。只想玩出了火，留明心刻骨的痛楚。Oh， 沉溺感觉通通很赤裸，投入得不想知结果，谁管一生一世魔，完全无需分这么细，够了不想等到下世，痛苦亦成小问题，即使这种痛最彻底。 沉溺在一件事情上面，这个人就会越难去抽离，越不想醒，就算明知呃自己都好啊。你给我当自己放在这几天假啦，好吧。 碎了再拼贴，总归碎片。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 Anson Bean 的 Love Pain 同埋安俊豪休眠状态。 如果想我醒嘅话，麻烦攞份靓早餐嚟啊！ 是我不想去清醒，同窗般的沉溺溺睡，眼的闪溺也都写进日记，云朵那般轻轻填补我的空隙，瞬间有你冲击。 Everything just feels right, baby,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wish to see you every tomorrow。 有张文沙甜蜜在十点五十九分前，好啦好啦，是要醒一下的啦，是要 warm up 一下，下星期一开始真的要开工啦。 收工太晏，爱懒散，伸手都不足够，习惯清简，务实于一尺里去作饭。 hotel 要不能出门，闩埋房门不满。Saturday night 学计法 ，treat this night 食四餐。班外聚透高层调到极，不知好歹，你知道懒应约吧。谁讲完见面不能见面，怎样见面？没有兑现，就别要兑现。万世超空间，我借 Saturday night 在变幻。 洗猫应志月，周末很忙。好啦，喺余下嘅时间，同大家醒一醒，播啲醒神嘅歌。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叹咒语，夜空星梦马步。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争斗，让我独个星云上。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 各位的女仔一起嗌醒你，够唔够醒神啊 ？Lolly Talk 七姊妹星拳，不过要计醒神嘅话，我觉得近期一定系拣呢一首啊！唔知道你睇咗未咧？我未睇啊！希望 Weekend 有时间去睇啦。夢を加えたそれが最後になる気がしたんだ獣は砂を人 带嚟有 The First Slam Dunk 嘅电影主题曲啊！听完有冇一种好想去打篮球嘅感觉？嚟自 Ten Feet 嘅作品《第零感》。 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唱尽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上星期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为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内容都一样？陈文彤、查论用、洪耀华、温良玉、王祖强，你们个个都写着想做武侠小说作家的。 Michi， 我们没有骗你的，我们连笔名都想好了，我会叫金庸，他们就会叫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和王奕。 听着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的《闲话武林》， 今次会介绍一班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到时你就知道我们没有长大花的了。 先听一节六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料冷空气会在晚间向南扩展到沿岸地区。此外，本港天气干燥，下午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40% 或者以下。预测渐转天晴，早晚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仍然寒冷。星期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下周中期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ki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坪石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了，在港岛西区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香港潮商学校的最左线现在是封闭了，预计工程会持续至到七月。另外，坚尼地城海旁在港岛坚尼地城海旁有电车路轨工程，坚尼地城海旁近住歌连臣街交界来回方向的最右线暂时都只是准电车行驶的，而长度超过100米的车辆是禁止由皇后大道西左转去坚尼地城海旁，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就快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之前预先申请咗，或者用易通行手机程式申请嘅车主，会陆续收到车辆贴。

始終間公司多人啊，咁可能即係佢哋公司即係代表公司派過一封嘅開工利是，可能通常都係落喺呢啲數字上面。咁當然啦，個別有一啲上司自己再派俾同事嘅或者自己下屬嘅，可能會再多啲，又未定啦。咁啊，即係都要體諒下。講真句，即係有時上司或者可能公司無啦啦新年要使好大筆錢，可能你公司有幾千個人嘅時候，哇，唔係講笑噶都。 係啊，即係同埋除咗係公司或者老闆派嗰封之後，咁你其他同事結咗婚嘅都會派 啊 嘛。 係啊。 即係有啲人喺度，即係講緊所謂公價幾多咧，派俾唔同嘅人。即係你好似去飲啊，俾人情都有公價，利是即係有總結咗，大家都有分享啲所謂嘅公價啦。即係例如啊，可能你同組嗰啲同事譬如老闆啊嗰啲咁樣高級啲嗰啲咧，就可能500-100啦，或者封俾小朋友嗰啲啦。咁啊，如果係同組同事，但係啲小職員嗰啲咪20蚊咯。 哦，係啊， 但係好得意喎，封俾秘書或者行政人員咧就 又會高啲啊， 50蚊咁喎。 係， 可能係因為 緊要啲啊。 你知 道得多秘密啊！ 你知佢把口噶啦。 係啊，即係你知啲秘書咧知好多嘢啊，可能。 係啊。 老板啊， 佢咧今晚咁 啊，封利是咁薄依依嘅，你冇俾留我可 咁啊，我作为秘书有啲秘密就好难讲啦，咁 系啊，你知我新年啦，一时讲错嘢噶嘛，咁啊， 好啊，同埋有一个最有趣嘅咩咧，就如果唔系同你同 team 嘅人啦，其他 team 嘅同事咧，都仲有得再细分嘅， 系 就叫得出名俾20蚊，叫唔出名俾10蚊。 哇，唔使啊嘛，咁啊，不如全部都统一算数啦。 系咯，我都觉得系， 咪咯， 即系突然之间隔篱添嘅人行埋嚟，咁样成班斗利是，呢个系嗌得出名，我就掹左边左边嘅裤袋，呢个唔出名，掹右边裤袋咁样，好复杂啊。 但系有得意嘅，我见咧通常咧最大嗰个嘅差距咧系嗰啲保安哥哥姐姐啊。 哦、 因為有啲咧，你知啦， 我知啦， 即係保安哥哥姐姐都有分好態度、唔好態度同盡責同唔盡責噶嘛，喺唔同嘅公司入邊。咁有啲咧平時可能態度好啲嘅，即係好肯幫忙嗰啲咧，通常係會俾多少少嘅新年。即係例如我自己住嗰度咧。我今個新年都係派大風少少嘅，因為有一啲嘅即哥哥真係好好嘅，平時會幫手開下門啦、啊、即見你攞住啲重嘢嘅時候，佢會主動幫下手啊咁。 係啊， 但有一啲咧就冷漠啲嗰啲咧，好老實講嘅，我都會暗瓦底放細風啲， 即從來都係唔係收咗嗰個利是，然之後先至表現得好， 係 而係當你。過去一年表現好好嘅時候，令到你好願意要封利是嗰會大封啲。 啱啊，即係嗰個意欲會大啲咯。但係好得意㗎，我同啲朋友傾開偈嘅時候咧，咁有一啲朋友可能佢哋都已經去到一個要派利是俾同事或者下屬嘅一個階段啦。咁跟住大家喺度討論到底結咗婚嗰啲咧，應該派一封定係兩封咯。因 为 喺我概念咧就系、是、咦结咗婚唔系应该都要派两封嘅咩？ 唔系啊， 因 为 我通常都收开嗰啲噶嘛，即系我系收开，我梗系想大家都系派两封啦，系咪先？ 系 咁，但系对于佢嚟讲系原来有啲真系派一封嘅， 一封嘅咋？ 咁但系好多时候佢哋其实最后都系睇嗰个公司入边最大嗰位老板 系 佢，如果嗰位老板派一封，咁佢哋就会跟住派一封；如果嗰个老板系派两封嘅话咧，咁可能一啲中層人員都會跟翻老闆嗰個傳統就派兩封， 哦、 即係如果佢結咗婚啦嚇、 哦。因為嗰個概念我知道，就聽我話嚇，咁、啊、我唔識你老婆，我老婆又唔係喺度做，我做咩要代表佢派埋咧？咁 我覺得呢啲 你明唔明啊？ 藉口嚟啫， 你明唔明啊？即係譬如你親戚點解派兩封，因為你兩個都識噶嘛。 我絕對深信冇人係會覺得你派兩封，我會好唔歡迎你派兩封。 你又唔同啦，我又識你老婆，又識你，所以你派兩封俾我係好合理。 係咩？ 係啊， 但我又冇資格，我又冇資格派俾你。 你老婆個身份尷尬啲，因為你老婆好多人都識，所以、 啊、 你明唔明啊？ 我冇資格派俾你嘛，我哋同輩嚟啫嘛。 嚇、啊！黐線可以啦，我表妹派俾我啦。 應該咁講，我當你係前輩。 咁、哦、你更加要啦，你识做啦。如果你当我系前辈，系咪先？所以话你话，即系呢个开工利是几多玩咧？咁究竟我哋两个写啲咩点咩开工利是咧？你又有啲乜嘢想同李峰开封利李峰开工利是讲咧？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咁啊，听咗你个风声啦。 好啊， 前辈， 亲爱嘅开工利是。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好耐冇见啦，你见点啊你？冇见成三年，肥咗啲喎。呢几年好食好住啦，咁咪好咯。食到瞓到，身体好啊嘛。嗱，老实讲句啦，呢几年少见咗，有冇一种最好见我唔到嘅感觉先？不过就算系都冇用噶啦，你今年走唔甩，仲包你呕突添啊！过去几年咧，因为疫情关系，除咗公司同埋上司嗰两封之外啊，由于少咗接触其他人，长辈以往派开嘅开工利是，基本上我都系错过晒。虽然唔系话要帮补加解，不过就多多益善咁啦。相信各位作为打工仔嘅都一定好明白，一年里面最有机会买到心头好嘅日子就系、是、新年啦。当然啦，如果你已经结咗婚一段时间，又或者你本身嘅身份已经系一位长辈，咁就另计啦。辛苦大家去供养我哋呢一班后辈。不过开工利是啊，开工利是，无论今年大家嘅气氛有几好都好啦，你记得要隐藏自己嘅身价。这个世界好鍾意比较㗎嘛。比较下边个派得松手啲，比较下边个收得少啲。即係好似我老婆咁啊，我见到佢公司老板位位员工都派成四位数字嘅大利是，你都咪话我唔眼红啊。所以最后我想送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 俾你，希望咁多位长辈都知道，无论你身处何方，我都一定会嚟探你嘅。封开工利是，唔好諗住走得甩啦吓。利是猎人奔神上。 你暗里若热风，我化做一线光，让你心安如向往。会见你神情开朗，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 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唯望你信心不掩盖。 Wherever you are， 担忧抛开，盼你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变错，伴你走终不会避开。想法激索，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该独过苦撑不破，谁失心谁利阻，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变清楚。敢抛开与你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是啊，冇错啊，咁多个咁多位开工利是们，你哋系走唔甩噶。听过有 Pixel 嘅 Wherever You Are。 大家听唔听到咩声啊？ 威风啦你，叻啦你！ 我惊有人咧唔记得咗，所以特登即系提醒大家为咁多位打工仔谋福利。 我觉得你 新鲜滚热辣头先。 今日拣呢个题目，原来你系有背后系有意思嘅， 唔好咁讲， 系有计划嘅。 我个人唔系啲咁嘅人嚟嘅。 我哋副台长一听到你开呢个题，即刻攞封开工利是俾你啦。 好耐冇玩过一个游戏啦，知唔知叫咩啊？ 咩嘢啊？ 强差人字， 冇咁啦，我惊一阵你拆开咧，嗰封大封过我咧，咁我就好 尴 尬 啦， 系啊， 点样维止喺？ 我唔想知啊， 点样维止喺办公室里面最唔识捞就系我呢啲人， 呢个你留翻你屋企自己拆啦。 咁究竟唔系？其实我通常都唔拆嘅，同埋翻去捞乱手都唔知边个打边个。我应该下年就会拆噶啦。我通常啲利是摆喺屋企咧，摄晒喺个柜桶度，需要嘅时候先攞出嚟用咯。 咁都好啊，起码你唔使上缴俾阿爸阿妈啊嘛。 冇啦，平时都上缴啦。你估仲细咩？好啦，究竟我呢个对呢对利是同埋对呢啲咁市侩嘅人啊，又会写啲咩开工利是咧？听下咯。 亲爱嘅开工利是，你好啊！我收到你啦，有冇失望？冇，我对你从来都冇期望过，又何来失望呢？不过我见到讨论区有人喺度讨论你嘅身价值几多，所以我有啲感受啫。阿开工利是啊，你有冇发现你嘅价值呢？一出世已经决定咗噶啦，即系如果你出世喺一啲有钱嘅屋企，你嘅主人有钱啲啦，你嘅价值咪高啲咯。而你嘅价值亦都决定啲人对你嘅感觉噶，你价值低，啲人咪憎你咯；你价值高，大家咪笑到四万感口对你咯。而且唔使讲内涵添噶。你话你纸质靓啲，张嘢直啲，个 number 靓啲，其实真系冇乜人理噶。最紧要都系睇你肤色嘅啫，你系红色。啡色甚至金色咯，你咪上等人咯。而且啊，人以群分，开工利是你都系噶，20蚊嘅开工利是，你呢一世咧都只系会出现喺值20蚊嘅人身上噶咋。所以你千祈唔好谂住要越级挑战啊，出边嘅世界唔啱你玩噶啦。开工利是啊！听我讲完之后，系咪觉得诞生喺呢一个地方真系好悲哀呢？嗱，你千祈唔好咁谂啊，因为最悲哀嘅都唔系呢啲啊，最悲哀嘅系无论你啦，定系一般派嘅利是都好，咁多年嚟咧都系20蚊起跳咋？系啊，系20蚊咋？你睇个通胀多咗几多，都系20蚊起跳咋？唉，算啦，我都系冇嘢补充啦，你都系扯把啦。对开工利是已经冇晒希望嘅波成上，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宝都要有好吗？人设的底蕴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捉我内里真相。Don't think too much。怕进退维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维艰吗？ 生仿似走失，担当出口之处我懂貌，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怕进退为艰吗？我怕吗？当心脏和大脑展开对话，从虚空中想到另一个人。Oh, don't think too much。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前来故意一阵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实。Don't think too much。不思不想似快将出品。Don't think too much。答案与什问题都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 方知我拉扯了的本质是最真实。 Don't think too much。 你听见自己吗？你听见自己吗？知己知彼，你是你知己。你听见自己吗？ 听过有阿德王明德嘅，送个开工利是添。 Don't think too much。 你到底有几想收利是？睇一睇一啲听众想点嘅歌，就有听众话收开工利是嘅感觉就系办公室好有爱嘅，所以咧就觉得劲浪漫、超温馨啊！正所谓咧，存银行存款多过零，红包收唔停。而家初四，但系老细俾得豆零。 哇！ 咁啊，祝你好运啦！ 自己讲埋嗰次我劲嘅，系咯。 咁但系咧，本身系想俾大家点唱，但系我哋头先讲得太兴奋咧，原来已经唔够时间去播歌啦。咁啊，同埋我哋已经谂好，即系已经睇通咗一样嘢啊，就系我哋每个星期开放点歌咧，但系我哋都冇收你哋开工利是，我哋做咩要播俾你听？ 你未必开工利是喎， 系啦， 播俾你听。 大家食咗啊，系嘛？ 唔系啦， 讲笑啊，讲笑，讲笑啊，咁时间唔够啊， 系啊，所以系啦，咁啊呢两日就大家即系踢埋佢咯。过埋个礼拜六，下个礼拜礼真真系开工啦，系啊，新年快乐啦！但系啱啱听 EDM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Mira 演唱会大型屏幕坠下事故，劳工处话调查发现有关处所占用人同埋雇主，即系艺能工程有限公司、协兴龙舞台工程有限公司同埋舞馆有限公司，涉嫌违反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涉及嘅违例事项包括冇为雇员提供安全作业装置同埋安全工作系统，冇向劳工处处长发出意外通知，同埋为雇员投购雇员补偿保险等。处方经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向上述公司一共提出15项检控，并且已经在今个月17号向法庭申请传票，票是案件排期到3月27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进行首次聆讯。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的年底，未来3至4年潜在一手私人住宅数目增加到105000个，较去年9月底增加10000个。当中已经批出土地上可随时动工的单位，现楼货尾建筑中未售楼花都有增加。至于去年一手私人住宅的落成量有21200个，按年上升47%，创18年的新高。施工量就下跌48%，跌到11000个，创11年的新低。

现。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等咗咁耐，终于翻嚟啦。讲嘅就系一啲大型电子音乐节，终于都回归香港啦。咁啊，嚟紧会有一个啦，就会喺中环咧四月举行嘅。咁啊，亦都 line up 出咗，咁大家都争相讨论嘅，因为大家都期待咗好耐。咁有啲咩嘅国际 DJ 嚟到香港呢？所以今日就会拣嚟喺个 line up 上面咧一啲嘅朋友嘅作品播俾大家听嘅。I'ma get you drunk, get you love drunk off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lovely little lumps. Check it out. I drive these brothers crazy. I do it on the daily. They treat me really nicely. They buy me all these ices, Dolce and Gabbana, Fendi and Madonna. Karen need to share it. All their money got me wearing fly. Girl, but I ain't asking. They say they love my action. Stepping dreams to religion. I say no, but they keep giving. So I keep on taking. And no, I ain't taking. We can keep on dating. I keep on demonstrating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You love my lady love.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they got you. 在这个 lineup 上面有些都有本地的 DJ 啦，也有一些可能大家会认识，比如 Kevin Harris、 Tiesto 等等啦。同一時間亦都有一啲嘅 DJ， 例如第一首歌呢位朋友 Lee Force 咧，咁啊都會嚟到香港嘅。咁啊，佢有啲咩嘅作品咧？呢一首就其中之一，就 Rerec 嘅 Black Eyed Peas 嘅 My Hums 啊。 Inside that trunk. I'ma get you drunk, get you love drunk off my hump. I'ma make you scream, make you scream, make you scream. 'Cause in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hump, my lovely lady love. Check it out. 呢 force 其实就好受芝加哥嘅 house 啦，或者 Deadly 嘅 Tango 影响，因为佢都系生于呢一个 house 嘅圣地芝加哥嘅。 第二位啊，会嚟到香港演出嘅，之前都有嚟过，大家有机会睇过啦，就系戴住一个熊猫面罩嘅 Pink Panda 啦。呢位嘅 DJ producer 咧，亦都系八大 DJ 里边啦。咁啊，同时亦都做好多唔同嘅 remix 咧，为人熟悉。而当中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出名嘅。啱啱听过有咧 ，Dua Lipa Don't Start Now 嘅 Pink Panda Remix 版本。跟住嚟呢位朋友第一次嚟香港演出啦。呢位第一次嚟香港嘅 DJ producer 就系 John Simon 咧，都系生于芝加哥，好受 house 嘅呢种音乐影响，所以佢所做嘅歌咧都系呢种风格多。而喺2022年，可以话系佢都几常出现嘅一年，各大音乐节会见到啦，同埋 social media 都成日见到佢。女士们应该会中意佢，因为佢都几靓仔，笑得几甜嘅。而我覺得最好睇嘅地方就係佢 DJ set 佢好投入啦，除咗對音樂之外咧，會成日見到佢唔知點解打打碟會除咗衫啦，然之後亦都會係咁灌啲酒落個口度啦，但同時係跟住音樂跳舞嘅。張新文呢一首作品叫 Deep End， 亦都一首令到佢嘅名氣咧上升咗好多一首作品啊。我都几期待佢嚟到香港睇佢第一次香港嘅演出。听下有 John Summit 嘅 Deep End， 跟住落嚟咧就有香港嘅代表啊，佢叫日啊。 addiction, baby, it ain't a phase. Caught in the feeling, I came right in your legs, baby. Baby, you got me high. 上年的製作的作品叫做 Crave Your Love， 跟住聽緊呢一首咧，應該你好大機會都會聽過啦。呢首就係 Nick Crawlers 嘅 Push the Feeling On。而今日 poster 上面咧有一個朋友嘅一位 DJ， 佢嘅名咧大大個寫到係 Special Guest 嘅，佢個名叫 MK。其實佢全名嘅個簡稱嚟嘅全名咧就係 Mark Kinchin。而佢咧系80年代尾90年代已经开始活跃啦，所以咧佢年纪都唔细，但亦都可以话系即系元老级嘅电子音乐人啦。而听紧呢首 Push the Feeling On 嘅呢一个版本咧，当时好 hit 嘅，亦都系由 MK 佢再做呢一个嘅 remix 版本。所以睇完呢啲资料，听到呢个 background， 你就知点解佢会被称为 special guest 啊。四位嚟香港嘅 DJ 叫 Morton， 就佢同 David Guetta 一齐开创咗呢一个 Future Rave 嘅音乐类型嘅 DJ Producer。呢种音乐类型最初大家会好见到嘅咧，可以数翻呢一首 Never Be Alone 嘅作品。 take you to the moon, baby. I'll take you to the floor. I'll treat you like a real lady. No matter where you go, just give me some time, baby. Cause you know, even when we're apart,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with you. Five more hours till the night is ours, and I'll be back with you.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Five more hours, we just getting started.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呢首歌我想你应该会听过，咁好似系咪好多年前呢已经系。因为呢一首歌嘅 producer Dioro 呢亦都系会另一位嚟到香港演出嘅 DJ。How you wanna feel, baby? What you wanna know? Just pour another drink, baby. Come on, pour a little more. I treat you like a real lady. I keep you up the cold.Give you all my time, baby. You know, even when we're apart,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with you. Five more hours till the night is ours, and I'll be back with you. This is, yeah,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Five more hours, we just getting started. 呢首作品大概都九年前噶啦，当时佢只系廿岁头啦，廿二岁左右啦。呢首作品当时叫 Five Hours， 后屘就出咗几个版本，去到呢个有 Chris Brown 嘅 vocal 叫 Five More Hours。最后一个单位同大家介绍嚟，咁我嚟香港演出就有嚟自荷兰嘅二人 DJ 组合 Blaster Jacks。以往都会擅长做一啲 Big Room House、Retro House 嘅风格嘅音乐嘅。即系同大家听过呢一首啦，有 Blaster Jack 新歌同 Hard Lights 以及 DJ Soda 合作嘅作品。今日叫做 Alice in Wonderland。星期一再见啦，拜拜。